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

言放手，故事只差一个结尾，不怕错。记得美好的错过， 你是我梦里陌生熟悉中不同，你是我梦里幻想现实不灭星空，眼睛彩色是你，黑白是你，低落欢喜有时不见踪，你是我梦里失去得到我梦里迟疑果断，思想牢笼，耳朵沉默是你，呼啸是你，分裂退化，脚底悬空，你是我梦。 就在正前面，只是隔着片海面，试图穿越，高估了心愿，无奈望着说再见。未来如果会出现，那个瞬间会兑现。话说永远，好像一个圈，总有眩晕的那天。请给我照些好理由，让我明白的更多，也从此不再一个寂寞，有一个人等我。有些事一转眼也许就会改变，忽然那么明显，不管你情不情愿，总是让你无言。有些爱一转眼也许就会遇见，有缘相守明天，让褪色的时间变得鲜艳，不止一点拯救了我的世界。瞬间会兑现，话说永远。

许自己偏于一个不经意的表决，都能送给曾经些许温暖。 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

笑，开着开着就变为争吵，我们的关系如此不可靠，总触碰警报，有时候一心只想和好，没有对合不合适思考，如果我松开涌入的怀抱，只是不想负着重蹈。谁没有犯过傻，没有犯过傻，没有试过再苦也要咽得咬，都说打个吊瓶就会见效，都怕一针见血疼痛难熬，分手就像感冒，就算是病倒，过了一周两周最终也会好，你是我始料

发现身后的人是你。 见了你，从此我不再是我，你也不再是你。你在我走过的城市里走，我走过的脚印，我在你千里之外的城市默默无闻。